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棍又尖，腰中王瓜三尺尖，不能报却父母冤。 哎，是这么几句， 是不是？ 嗯， 等他出去了，他这挎刀他不知道， 嗯， 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姐扛起来，唱， 嗯，唱， 他一叫板， 嗯， 台下观众人熟悉这个戏， 是， 嗯，我说， 嗯， 这是什么戏？ 嗯，文昭关呢？ 不对吧？ 怎么 改戏了吧？ 改了， 文昭关出来这是 伍子胥啊。 伍子胥应该带宝剑 啊，是 怎么带腰刀了？ 哎呦，看戏的瞧出来了， 这是改杀庙了，是怎么着？ 怎么杀庙了？ 杀庙那韩琦不是挂腰刀吗？ 听见了，给俺错了。 这位一看不对了， 嗯、 这位给叫了个道好。 嗯 嗯，好、哎、 这位叫道好的他懂行。 是啊，老生一听也懂了。 嗯， 哦，这是道好。他往台下看，谁给我叫的？ 嗯， 他这么一看呢，他这个手就摸这个剑棒， 对， 他一摸呢， 嗯， 他就有了感觉了。 感觉什么了？ 宝剑那把是直的，前边是云头， 对， 腰刀呢那把是弯的， 不错， 前边是个圆疙瘩。 嗯， 他这么一摸， 嗯，自己感觉出来了， 嗯，怎么弯了？ 嗯。 下雨反潮了， 没听说过。 往下一摸就更明白了。 嗯，怎么？ 宝剑鞘窄呀、啊 嗯， 腰刀鞘它宽呢、 啊。就甭管它了，就唱吧。 那怎么唱啊？ 嗯， 不能唱啊。 怎么不能唱啊？ 你想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。 啊、 嗯，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似滚油煎，腰中网挂三尺剑，不能报却父母冤。 对，有这个剑， 你要唱。腰中网挂三尺刀，它不合辙呀、啊。 对呀、 啊，这怎么办呢？ 那怎么样？ 哎，人家有办法，现编词儿， 现编词儿。 他把挂刀的这个理由唱出来了。 嗯， 把这几句编得好。 这可真不容易，怎么唱的？ 是这样。 嗯， 哎，心说呀，我们这跟包里边干嘛呀？ 心说， 怎么给我弄了刀了？ 行了，那就唱吧。 扛嘞，扛嘞，起嘞，扛。 嗯。 过了一朝又一朝，心中好似棍又焦，一路的盘费都花了，买了宝剑，我买了一把刀。 这慢了， 严肃一点，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。一笑置之，哄堂大笑，哑然失笑，眉开眼笑，弯而一笑，嫣然一笑，哭笑不得，笑里藏刀。笑逐颜开，笑容可掬，淡笑风流，谈笑自若，风火大笑，啼笑皆非，嬉皮笑脸。还有一个，皮笑肉不笑，百年笑声。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，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在自传中，相声大师侯宝林这样记述学戏那段生活：我到严家学戏是11岁多。当时家里给严泽福老师写了个字据，近似卖身契。我记得里面有这样几句话：投河溺井，死走逃亡，与师父无干，如中途不学，要赔偿损失。话说得这么严重，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的。不就是学戏吗？干嘛写得这么厉害呀？因为那时候学戏叫做打戏，假如你经不起打，就有可能寻死，所以呢要写明这样的话。我学戏2年半，确实挨了不少打，我老挨打，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太笨？我想不是，国内外的听众都能给我证明这一点。我学戏从学到唱不过3个月就演出了，不到1年就拿份儿了，是不是因为我懒？也不是，老师的理论是不打不成才，不管你聪明不聪明，总要打，打戏嘛。打人这种教学方法当然不好，但老师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，这对我后来学东西快很有好处。例如学唱，北方相声演员学粤剧我是头一个。1950年我在天津演出，